艰难呢？ 朋友是告诉你说，可以，你这个想法很好，可是谁去走这个路是需要我去走。如果说这件事情我能做到80岁的话，我会特别的幸福。 乐观、积极、坚持，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，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。 北京故事广播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我们说到，孙德昭杀进了邵阳院，解救了李业，李业复位之后重赏了这些功臣，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朱温。那么此时的朱温在干什么呢？那么在遥控崔胤解救李业之后，朱温同学并没有闲着，在这一年的二月，他收拾了一些冥币之类的阴间流通物，去了一个老地方，哪儿呢？王重荣的坟。这坟头荒草期多少年过去了，朱温站在王老汉的坟前，仿佛做了一场梦啊。这是史书上记载朱温第一次给老舅上坟。无事不上坟，朱温不远千里突然念起这段旧交情，那肯定是有原因的呀。烧完香后，朱温站起来拍了拍身上这灰，走向了河中府。河中这个地方呢，对于朱温来说那是再熟悉不过了。20多年前，他呢就是在这儿降于王重荣，加入唐朝的。在河中府，他见识过很多藩镇的大佬，包括李克用，所有的都将过去，这天下尽归吾手。朱温沿用当年从河中去汴州的路走了一个来回，现在呢他要收编河中，画一个完美的圆圈。那么来到河中城，王重荣的接班人王珂倒是爽快，直接打开了城门，交出了工作证。根据记载呢，朱温同学对老表还算是很热情的，表示大家都是亲戚是吧，别搞得太悲伤，以后呢大家伙有福同享。另外还表示呢，早已经在汴州给安排好了安居房了。于是呢，半个月后，王珂举足迁往汴州。又过了好些日子，王珂接到了一个出差的任务，到长安汇报工作。行至华州的一个驿站，刚住进去，就冲出来一群蒙面持刀的强人。这些人呢，行动默契，踢门散开，已经堵住了所有的出口，目标明确，直扑王珂，下手极狠，招招啊 都是往致命处招呼。王珂是一将二代，好坏那也是当过行军司马，手上还是会一些三脚猫的功夫，但是呢完全应付不过来啊。一会儿的功夫扑倒在地，这些个强人动作迅速，得手之后瞬间散开，又消失在了初春的花雾之中，仿佛从来没来过似的，只剩下王珂倒在了血泊之中。王珂是怎么死的，朱温以为大家伙都不知道，但是实质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。拿下了河中，这是朱温争霸事业的关键一步。打开地图咱们就能发现，从幽州起到河朔再到河南，现在连上河中，汴军已经对太原形成了一个不算完美的包围圈了。这个包围圈不是第一次形成，很多年前李俊相公曾经组织过这样的包围，但是那个时候呢，各路兵马各怀鬼胎。那么现在一个真正统一指挥各部分精诚合作的包围圈形成了，那下一步还用说吗？挺进太原。在占据河中的一个月后，晋凉大战终于全面揭幕。公元901年4月21号，汴将士叔宗领兵五万过太行山，直扑泽州。29号攻克泽州，士叔宗转攻潞州，驻守潞州的是曾经在行州依附过朱温的孟谦。这哥哥有习惯性投降的毛病，大兵一到城下，孟谦直接开门。不到十天，太原两的门户进入汴州之手。士叔宗意气风发，直捣太原城。为什么这么猛吗？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。葛从周率兖州、运州兵马连同镇州兵从土门进军太原，张归后领兵从马岭进军，新收小弟定州王处直率本州兵从飞狐路进军。当然少不了汴州死党魏州啊，魏兵不走寻常路，自走一道，独城一脉，直冲太原。前些日子占据河中，断长蛇之腰的汴兵别部顺势北向，气势汹汹啊，如六的门派河工光明顶、聚贤庄、聚众杀乔峰啊。而朱温呢，坐镇汴州，指挥倜傥，天下皆惊，运筹帷幄，挥手云帆，纳气风紧。不久以后，汴兵的先锋就冲到了太原城下，李丫儿，速速出城受死吧。一人骑赤色烈马，披肩执锐，银须飘飘，唾沫滔滔，威风八面，毫不神气。这年头啊，确实敢指着李克用叫阵的人不多。这谁呢？士叔宗。我们已经介绍过这位老兵，汴州人，参军那年呢，老板朱温刚到汴州上任，而他呢年纪已经不轻了，估计呢30岁以上。霍去病17岁击敌封侯，中军弱冠请缨。李克用15岁随父出征，30岁已经算是大龄宅男了。但幸运是他赶上了五人发展的黄金期，立入汴州的骑兵之后，打黄巢，击秦宗权，吞并四方，从来不缺扬名立万、建功晋升的机会。士叔宗起了个大碗，奋起直追。据说这个人呢，身材五大三粗，性格沉着冷静，临事呢果断勇猛，打仗从来不怕死。太原押军里面呢，有一个人跟他挺像的，谁呢？周德威。凭着这样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，士叔宗后来居上，功劳渐累，名声渐盛，已经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大将，在今儿个更成为攻晋的主力指挥员。所以说呢，努力从来不怕迟啊。眼下在城下叫阵的时候，李克用正在城上。 人事有待谢， 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再看李克用，小脸铁青啊，被人堵在自己太原城门骂一辈子了，这还是第一次呢。要放以前，他早领着一干义子义兄亲儿子兄弟们杀出城拼个高下了。今儿个呢，李克用咬紧牙关下了一道命令，关上城门守。尔在城内，而我攻不进来，这大概啊就是世界上最为遥远的距离了吧。那没办法，只能强攻了。但是呢，这太原城岂是容易攻下来的呢？那些天兵如蚁涌，箭如雨飞，石如山崩，声如天雷，血红城池。但这城呢，还是李克用的城。这一年来，李克用没出去攻城略地，破天荒的让人整修城墙。事实证明，这是非常明智的。要不是做了那些泥瓦水匠的工作，这会儿拿什么去抵挡敌人的飞箭巨矢啊？但事实又告诉我们，搞这样的工程应该及早规划，合理施工。您这样临时抱佛脚，临敌修城墙搞出来的还很有可能会是一个豆腐渣工程。太原的城墙呢，就修的不是那么的结实。倒霉呢，又赶上了雨季，再加上老是在下面拼了老命的工，这墙呢，真就受不了了。有的地方呢，就已经开始脱皮了，有的地方开始掉砖，掉着掉着就出现了缺口。那赶这缺口攻吧，百尺之势焚于烟头，千丈长墙亡于一缺呀。于是便兵挥舞金刀，长枪直入，扑向了这个缺口。此时一个人出现了，修长的身形，憔悴的面容，当然还有微渺的一幕，独眼龙飞虎子李压儿在此。到了中年以后呢，这李克用的身材啊有点走样，这倒不是说跟咱们现在这中年人一样一味的发福，就是那只视力啊 0.0 级的眼睛接近失明。而这长期的征战在他的身上留下了很多的伤痕，其中呢有一条腿也更是瘸了。独眼龙加瘸脚虎这样的身体还是江西着，行军打仗的事儿，您还是留给手下吧。晋王，您不该来。是啊，但您还是来的。对呀，我来了。这腿虽然坏了一条，仍然站得笔直，眼睛虽然瞎了一只，剩下的一只更是金光深绪。真正的勇者不会被身体的残缺所打败。无情高位截瘫，但身居四大名捕之首，杨过断去一臂，武功更趋化境，傅红雪亦瘸了一条腿，还有癫痫，但是呢，谁能小瞧他手上的那把刀呢？谁能小瞧独眼龙瘸脚虎手中的弓箭呢？弓如霹雳弦惊，箭去闪电嗜血，不怕死的上来。便兵呢都是热爱生命的，胆怯之下纷纷退去。太原城上涌出了一伙工程兵，搬砖的搬砖，挑泥儿的挑泥儿，冒着满天飞石迅速把这缺口给堵上了。太原终于打退了汴州的一次进攻，但仅仅是一次而已。这样的攻防战每天都要上演数回，用不了多久便兵定会卷土重来。根据太原的刘夫人回忆，自从便兵攻的城下，太原满城陷入恐慌之中，而李克用亲上城楼指挥防守，期间是不眠不休，有时候饭都来不及吃，真正是做到了哪儿有漏洞就去哪儿，哪儿最危险就出现在哪儿。可是这么下去，饶他李克用是铁打的身体，那也吃不消啊。 太原城不是只靠一个李克用就能守住的。在这评书里，李克用经常向天下枭雄炫耀自己有10万精兵、500家将、13太保。现在呢，10万精兵大损，500家将凋零，13太保不全，但是呢，精忠犹在，铁血未亡。某一天夜晚，夜很深，这士大将军呢还没睡呢，他正准备去太原城外查看敌情。这位大器晚成的军人太渴望荣誉和成功了，为此呢他是不惜自己的性命的。前些日子猛攻的时候，他冒着满天的飞线和乱石冲锋在前，只是没想到城内的那主也是一不要命的，数次下来平分秋色。那猛攻不能下，那就围困之吧。这士大将军呢立马从这个拆迁队啊变为了土建承包商，在太原城的外围挖坑起垒，准备做长期作战的准备。整个山西除了太原，其他的地方几乎全被变军占领，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将城内的敌人困死。因为士大将军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会错，而唯一困扰他的就是围垒还没有修建完成，敌人会不会出兵骚扰呢？月色之下，老士亲自出营查看敌情。来到太原城外，他死死地盯着城门，想从那儿发现点啥。城上火把闪耀如龙，士兵的穿梭如水，显然是严防变兵偷袭，但是呢没有什么出城突袭的打算。但越是这样，这老士呢就越是不安。在他的印象里，太原人不是这么保守的呀。没过多久，他这不安就得到了证实。远处突然冲天而起一片火光，涌起的黑烟将月洗的天空重吞成乌黑色。老士大惊啊，因为起火的地方正是便营。很快有人来报，有一伙骑兵偷袭军营。老士闻听赶紧策马直奔军营，在那儿呢他看到了一伙黑衣人。这肯定不是其他的呀，正是太原的押军呢。他们杀人的杀人，放火的放火，正干的是无法无天，淋漓尽致呢。变兵突遭袭击，一时是手忙脚乱，无法应敌。可是呢，老士看清楚了，这押兵杀得很猛，但是呢，人不多，不过就是骚扰，这不是来端军营的。而此时呢，他还看到了一个人，此人五短身材，这脑袋啊，刚刚高过马，但是呢，银甲在身，挥舞着丈八蛇矛，是左右冲突。借着火光，老士认出来了，这人是谁呀？正是太原大将李嗣昭。士叔宗是大吼一声：“李嗣昭，抽刀拍马，擒贼当擒王啊！”李嗣昭回头一看，也看着这老士了，认出来了，这不就是前些日子天天在城底下骂阵的那家伙吗？我们都知道啊，李嗣昭自从出场之后经常做的动作那就是跑路，那这一次也不意外。李嗣昭调转马头，呼啸一声：“风紧扯呼！”夜黑风高，比这夜色更黑的就是这黑衣人。没过多久，那伙押兵就跑了个无影无踪，挥挥马鞭，他们留下了一片狼藉。清点损失，物质上倒不是很严重，营门被烧，但是呢太伤士气了，仿佛开店的被人砸了招牌。伤亡呢也不算太惨重，可是呢这太折腾人了，这以后睡觉还敢合眼吗？是吧？望着这残活死尸，士大将军下令加强警戒，尤其要盯死太原城的所有城门，一有动静立马警示。 早就料到太原人不会坐以待毙，今儿个我把你钉死喽，以后你出来一个我就灭你一个。但是呢，接下来的事情让老氏有些抓狂，虽然在太原各城门派了放风的，可是呢，每到夜里太原的偷袭小分队又神出鬼没出现在了卞营的面前，而且呢还不止一队。他们有的是冲到军营前放火杀人，有的还活捉他们的卞兵回去，有的跑到建筑工地抓农民工，更多的是把他们刚刚修好用来围城的营寨给烧成灰。根据各处军营报上来，他们见到了很多太原大将，李嗣昭、李嗣源、周德威。而过了两天，老氏终于猜到了，这太原人一波一波的出来，神出鬼没，没让侦察兵发现。那只有一个可能，那就是他们没走正道，开了暗门了。这老氏同志呢，也是有才的人，对于这种不走正道的队伍，他也组织了应急游击队，哪儿有险情就去哪儿。他也增大了施工力度，你今儿个拆了我，明儿我接着修。于是呢，在太原城外展开了一场抢修和拆迁的对决。就这样，拆了建，建了拆，这两边呢也不怕麻烦。两个月后，释书宗最先服软，撤军了。打败他的不全是太原人，老天爷也帮了忙。这俩月来经常下雨，对吧？雨水呢冲刷着太原城墙，也洗刷着卞营。很多卞兵的水土不服，开始上吐下泻，而且呢雨天路滑，粮草运输困难。这卞营的米锅马上就要见底儿了。但是这边太原人呢，那是越战越勇。天时地利人和，没一样站在卞兵这边的。坐在汴州的朱温给释书宗下了命令，撤退。潞州，释书宗刚退到这儿，有点狼狈。进军容易退军难，这撤退的时候，太原人趁乱追杀出来，汴军损失了数千兵，物资呢也丢了不少。第一次围攻太原失败了。这一次对于释书宗来说是绝佳展示自我的机会，他在太原城下指挥兵马的时候，很多地位比他高、名望比他重、功劳比他大的军将，比如说葛从周、丁慧们，都在外面给他打圆清场当助手。想到这儿呢，他就有点不甘心，但是呢，老是这样有上进心的人，机会总是有的。在潞州待了数天之后，释书宗的领军回到汴州，走的时候他顺手带上了前些日子投降的潞州老大孟谦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把孟谦带到汴州是朱温的命令，朱温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而接下来朱温也要做一件大事，一件把他送上人生顶峰的大事，这件事又是什么呢？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《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》，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常书天地》。 请问 啊，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？ 耳熟啊，好像在那边，故事大道954号。 谢谢。故事酒吧，找到了。请问，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？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？ 对对对，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。 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九点。 酒尽悲欢离合，寄给云朵一杯酒，换你心中的歌。 请问，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九点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， 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 把星夜归还给寒夜的魂，草叶雨说归还给秋季时庄稼遍野，将这片二月人间归还给瘦弱乡亲与那时亲人，把时间归还给漂泊的路，等于河川归还给那东西孤王的眼，将这片二月人间归还给雨雾牧歌，雨笑成四季，我将安于年岁里，任晚风起时笑妈的我。 18日，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，听见经典，立体阅读。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，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，共同演绎经典，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，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。6月18日上午10点，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。购票查询。